净空法师的恩师李炳南老居士，李炳南居士传，于林波。李炳南，名彦，字炳南，号雪庐，法号德明，别属雪庐、雪叟，山东济南人，清光绪十六1890年庚寅腊月七日生，父寿村公，世居济南城内劝门巷，好善乐施，交友一方。雪庐自幼聪颖好学，诸经子史循次读诵，善诗，能奏笛，好剑术，兼制岐黄之术，无不精妙。民国纪元初，雪庐23岁，于济南学界组织通俗教育会，担任会长。五年，更名为通俗教育研究会，设讲座于西门月洞，又时往各集镇游行演讲，编印通俗歌曲，以改善风俗，为省政当局奖誉有加。民国九年，出任莒县典狱长，目击监房矫隘，垂悯囚徒，谋有以改善。迂折五年，足得重建监舍，设施完善，并换宽敞。同时又倡德化重于行乞，加强狱中教化，必求人之非向善。时南昌孝廉梅协云光熙任山东高等检察厅长，协云为奇缘精舍杨仁山老居士入室弟子，专治法相为识之学，于济南大明湖畔设佛学讲座，讲授为识。雪庐每讲必语，深受赞赏。民国十六年北伐期间，兵临莒城，现知事弃城走，城内秩序混乱，雪庐率警兵维持秩序，安定人心。十七年，悍匪刘桂堂部犯莒城，县长北去，雪庐联合机关及义中士绅，组织临时县政委员会抢救灾民，守城待援军。民国十九年，严逢反蒋之中原大战，莒城被围，日遭炮击，民食殆尽，人命不保。雪庐在城中， 偶月集，丰子恺，互生化及，深感米兵之本，乃在戒杀互生。遂为苍生立誓，誓难不死，决定终身如素。为己举成解围，乃实践誓言，自此不复肉食。是时，印光法师驻席苏州，创办弘化社，印赠佛书，远地担负游资集记，雪炉寒所或寄赠学佛浅说、佛法导论等小册，读之欢喜，心仪印光法师，而路遥无由皈依。约数年，日益居士系印光法师弟子，雪炉说明夙愿，居士允为函戒，以此因缘通信皈依于印光法师。又三年，专程到苏州报国寺也印光法师，师在关中接见，勉励有加，师在关中接叩见者，立语十数分钟，而雪炉竟蒙开示终日。民国23年，举县重修县志，总转为庄太史新儒，分转及御其事者，均一之鸿儒。雪炉由御正转任分转，其中古籍、军事、司法、金石四类，皆由雪炉负责转修。三年仕郡，因庄太史之推荐，应聘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任秘书，玄进任主任秘书。26年，卢沟桥事变，中日战争爆发，华北相继沦陷，国民政府迁重庆，雪炉亦随奉祀官孔德成入川。在重庆时，一日路过长安寺，闻太虚大师着席寺内。雪炉早年读《海潮音》杂志，久慕大师德风，今得世缘，急求谒见。既入室，新见梅协云居士亦在座。是时，长安寺设佛学社，太虚大师选人赴监狱弘法。梅协云以雪炉见，雪炉乃与蜀僧定九师，遍历重庆及附近各县监所，做佛法演讲，颇有绩效。太虚大师曾题字讲谓之：战时重庆，日机轰炸无间日， 雪庐随孔凤寺关，迁重庆西郊歌乐山。林间平屋数间，命名曰依兰别墅。歌乐山巅有云顶寺，吴僧住持，为公教眷属所杂居。电影玄标曰佛学讲演会，为太虚大师所书。询问之下，知为大师所设。雪庐喜其幽静，每晨必炽灯礼佛诵经。日久未见有人来讲演，使物迎额是为护法保全所悬挂，乃请于太虚大师，愿任讲席。大师许之，数年间听讲者日众，终至庙宇为之重新。抗战胜利后，随孔凤寺关还都，居南京三载，曾随孔凤寺关三反曲阜，以道路梗阻，仅一返济南探视家人。在京期间，以普照寺及正音莲社为道场，讲经弘法。38年，雪庐60岁，只身随孔凤寺关来台湾。雪庐抵台后，凤寺官府设于台中市复兴路一陋巷里的一床日式平房中，他办公于私，食宿于私，于公务安顿后，即觅弘法之所，初觅得法华寺，受开讲心经，即讲42章经。他是一位有执照的中医师，在寺内设中医诊所，施医济众，又辟图书阅览室，广制佛书，供听众阅读。由是法源日广，讲经场所扩充到灵山寺、宝觉寺、宝善寺、慎斋堂、菩提场、佛教会馆等处。台中县市素有慈善堂、赞化堂、龙义堂等先天大道或龙华教之鸾坛，这些场所也多请他去讲经。日久之后，鸾坛中的信众也皈依了佛教，修持净土法门。他除了多处讲经弘法外，附在许多杂志上开佛学问答栏，借杂志而广为流通，如《觉群》《觉生》《菩提树》《慈光》《明伦》等佛教刊物，均有雪庐老人佛学问答之原地。自慧远大师庐山结社念佛，净土宗大弘于中土。唐宋之世， 至有家家观世音，户户阿弥陀之风尚。雪庐有见于此，遂发倡建莲社之宏愿。民国39年，与董正之、徐造生、朱延煌、张松柏诸居士筹组台中佛教莲社，社址设于法华寺内，雪庐当选首届社长。翌年，由许克虽、朱延煌二居士捐资购得民宅一栋为社址，以后屡经扩建，乃成为中台湾巍峨庄严之净土道场。民国40年10月，莲社成立男女二众弘法团，男众到台中监狱弘法，女众到各地莲友家中弘法。41年元月，莲社大殿落成，礼请正莲老和尚传授三规五戒。44年6月，复礼请宾宗和尚忏云净念诸法师传授菩萨戒，前后得戒者各数百人。是年，并在莲社开办佛学讲座、国文补习班。雪庐亲讲佛学，孔德成、刘汝浩、周邦道、徐祖成诸教授讲《论语》国文，以后率以为常。49年6月，莲社10周年社庆，复请正莲老和尚起建戒场，得皈依戒者千余人，名曰千人戒会。由于台中莲社的成立，各地念佛风气大盛。民国44年，他到台湾北部桃园县讲经，辅导该地莲友成立了桃园佛教莲社。45年5月，他到屏东讲经，也成立了念佛团。后来台湾中部如雾峰、丰原、园林、东势、后里、鹿港、卓兰等地，都成立了布教所或念佛会。民国45年，以台中莲社讲堂容纳不下众多的听众，雪庐老人与莲社弟子筹议新建佛教图书馆及讲堂。莲社女弟子首先发起各种缝纫品义卖，张家大师以剧名发起，雪庐老人撰文呼吁，终于民国46年，在台中市柳川西路购得土地500坪，新建了台湾第一所佛教图书馆——私立慈光图书馆。47年，正式对外开放，馆中有《大藏经》6部，《法宝总目录》2部，《太虚大师全集》1部，各种佛学词典7部。 其他佛书一万余册，一般学术书如二十五史、通鉴、十三经等均齐备，附有大讲堂，可容纳千人。民国四十八年，联社联体机构中又成立了慈光育幼院。育幼院之成立，受由联友许克虽、李秀英各捐土地百余坪，其他联友相继捐书，共购土地七百余坪，即在此土地上兴建了台湾第一所佛教孤儿院，于五十年六月落成。这所孤儿院经常收容孤儿百余名，由院中照应其生活，并送入小中学就读，至高中毕业后离院。继慈光育幼院成立之后，民国五十二年又创办了台湾第一所现代化的佛教医院——菩提医院。先是雪庐老人弟子于凌波医师，原在公立医院服务，于四十九年秋受《菩提树月刊》发行人朱飞之约，到狮头山为闭关潜修的慧性法师诊病。于凌波山居数日，构想若由佛教人士办一所医院，为资素四众服务，解决出家人住院的素食问题及修净土者临终助念问题，应是一件佛门功德。下山后将此构想与朱飞居士相商，并向雪庐老人陈述，获得他两位的支持。经过一年多的酝酿，在雪庐老人的领导下，由联社社员黄雪银居士免租提供闹区垫房一床，于凌波提供医疗设备，先开设佛教医院门诊部，在筹划正式医院的兴建。此门诊部于五十二年佛诞节开幕，命曰佛教菩提医院，由于凌波医师任院长。于凌波在《菩提树月刊》撰文佛教菩提医院的现状和未来的理想，既知周宣德居士也撰文为筹建佛教菩提医院而呼吁，并提出捐建病室的办法。由于雪庐老人的德望，在《菩提树月刊》的宣传下，获得海内外佛教界的支持和响应，纷纷捐建病室。侨居加拿大的詹立吾居士更独捐生息圣莲室一座。旅居美国的法亮法师、法明法师、越南的寿野和尚、马来亚的圣进长老、夏威夷的李武春华、李传新居士等各有巨款捐助。在如此殊胜因缘下，雪庐老人 乃聘请地方名流，组织了筹建委员会，在台中市郊购一公顷余土地，新建了100张床位的现代化医院。这所医院于1955年7月9日正式开幕，由内政部部长徐庆忠主持剪彩，盛况空前。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上，菩提医院是一所一流的新型医院。既知在医院空地上又增建了安老所、施医所，改组为菩提救济院，成为社会上著名的救济机构之一。雪庐老人创办的社会福利事业，以菩提医院、菩提救济院的成立而达到巅峰。在弘法事业方面，则方兴未艾。以后，他又成立了内典班，培育弘法人才，创办了明伦月刊社、青莲出版社、台中莲社受托印经会、台中佛经著书与译会等弘法文化机构。雪庐在台湾弘法垂40年，创下大片佛教社会事业，经手钱财不斥巨亿，而其个人生活叫苦行僧犹有过之。蔡念生居士于雪庐数学会稿序文中称，公无一时一刻不担心于弘法立生，虽眠时不得从容，客有问者则曰忙忙。夫世人所忙者，官爵利禄、妻子田宅、饮食游乐，而功不与焉。功既身斗室，无眷属之奉。老人只身在台，日中书时，乃及门弟子轮流供养。虽苦行头陀，不过是也。雪庐初来台湾，住奉祀官府之日式平房，在办公室后间辟一斗室，饮食起居于斯。数年后，在台中和平街租一旧木楼之2楼。一室一厅，兼作佛堂，与菩提树杂志发行人朱飞夫妇比邻而居。后来在正气街顶得一砖造平房，一客室一卧室，佛堂半间，走廊墙壁放置赠人之书刊，狭隘可知。他每天食物晨午两餐，一馒头一菜一汤，多由弟子轮流供养。晚餐泡面糊半碗，率以为常。平时一袭布长衫，遇有庆典着中山装，从不着西服，出门步行步履清洁，胜过少年。70余后，十座侍者郑盛阳居士机车后座， 八十余后，郑盛阳居士购得旧汽车一辆，自任司机，为其代步。他日常除于奉祀官府、埋首暗读外，晚间在各道场讲经，并兼各大学教授，于中兴大学、东海大学授国文、诗选、礼记，于中国医药学院授内经。他讲经授课时，中气充沛，音声洪亮，九十高龄，语无衰聩。民国七十五1986年4月13日，安详往生，世寿97岁。原配张夫人早卒，继配赵夫人，子俊龙，孙女山童，均在济南故里。老人生平著述，由授业弟子即为雪庐数学会稿。纪念理工雪庐老师往生20周年。陈清香，台湾。理工初名彦，字炳南，别号雪庐。前清光绪16年189012月7日，生于山东济南。民国75年19864月13日，于台中寓所安详舍报，世寿97。雪公老师是当代台湾佛法兴盛、教义普及的重要推手之一，也是居士弘法的无上典范。早年出身山东法政学堂，儒家的经史文学及传统医学多所涉猎，曾经担任莒县典狱长，又任职至圣先师奉祀官府，一生发扬并维护孔孟学说，以敦伦尽分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。对于佛法，则义理依梅光熙居士的唯识法相学，实践则依莲宗印光大师，以念佛为宗。此如佛二宗法脉，是雪公老师于60岁来台后教化子弟的二大主轴。民国50年前后，老师已经年逾70，却开始为大专佛学社团创办慈光讲座，每年寒暑假开班。笔者当年也是参加了好几届的慈光讲座学生。当时所开的课程由雪公老师亲自授课的佛学14讲表、唯识学等，参加讲座的同学 多来自全台各大专院校的学生，参述听讲均在慈光图书馆。当时座下尚有一位出家的僧人，即净空法师，也一同听讲。下课休息时，法师有时也扮演助教的角色，为同学解析疑难。首度经过两个星期的讲座熏陶后，本来心性驽钝，对佛法有如一张白纸的我，逐渐也对宇宙人生的道理有了概括性的认识，不但引起研经、探讨佛家义理的兴趣，也奠定了选择佛教作为日后安身立命的标杆。那一年暑假慈光讲座结束后，回到台北，九月学校新学期开学，我即被佛学社团选为社长，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社团运作工程。期间除了聘请佛教学者李恒月、蔡金涛、吴怡等人来校演说佛法外，自己也亲任主持人，研讨基础佛学。研讨的方式是主持人先讲一段，再由同学提问题，交叉讨论。对于佛教的理论架构，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。如果没有雪宫老师的启蒙，博大精深的佛法，浩如烟海的内典，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了然于心呢？记得民国56年的初冬，因课业繁忙，身体转虚弱，为了锻炼体魄，跟随一位拳师练太极拳，就在练拳与学理间衍生了不少的疑惑，于是斗胆写了一封信请教雪宫老师。信曰：秉公无师赐见，自为尊前，时系念之，为致书请安，深感自愧，路远山遥，恨不能随侍左右，以成教则，以启迷津耳。生美于言经之暇，则深觉修持功夫实重于一切，凡三宝弟子均应重视行持，调养身体，使精神抖擞，方能为众人师，做狮子吼，令众人起信。生成师毁训，以念佛为宗，平日仅持佛号而已。至于如何进一步之修持用功， 使身体较常人健康，功夫更增进者，使或可只是一二佛。生又提问题数端，敢请就教于吾师尊前。一，以道家之练太极拳等武术，以健身却病，不知三宝弟子习之，有违戒律否？二，道家之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再炼或可得神通，在境界上与佛教有何不同？三，或曰，只念佛不练气则无功夫，因念佛亦得定，不念佛时亦失定，但练气至气充满全身时，则定功时时俱在，不虑失定，此言然否？四，道家练气健身之功夫，似依人之生理情况逐步练就，不知佛家有否相似法门否？以上有关道家问题，恳请吾师详示之。十月廿五日于台中莲社，一闻吾师所言，真正如法之打佛七，即深切向往之。何其吾师能领导吾柴念佛打七，以亲尝无上甚深微妙法味矣。专此敬请法安。授业陈清香顶礼。12月11日，这一封啰嗦的长信寄出去之后，很快的接到雪宫老师的回信，工整的楷书，巨细靡遗的，不厌其烦的逐项详加解说。其文曰：清香俱受，见所寻各见，仅附于后。一，学必知理，知行合一，则是实学。说而不行，是为空谈。二，佛家学问分自利利他，内功外行必深明之，而力行之，不失持戒，万善其修，此为利他外功。念佛专一乃系求定，此为自立内功，犹须内外自他合一，非可解修片面。三，念佛乃内功之一，不可轻看，若言求进，并非在家他法，在念佛道一心，便可往生。是一心则福祸，理一心则断祸，大道成矣。四，太极拳 乃强身术，不妨学之，与戒律无妨，唯彼与了生死无关联。五，修道者言念佛不练气，则无功夫。彼所言之功夫，不过强身一端而已。彼不但不解佛法，且亦不解道也，切勿信之。六，彼以练气为定，更是大外行话。七，佛家亦有强身术，谁不知少林武术压天下，然不是成佛之要道。应知练身与见性为两事，见性法非以练身可得也。八，正是佛妻具受功夫尚浅，且无人主持，不可妄求。谨复并诵学其是李炳南锦起，12月21日。这封珍藏了40年的书信，一直从未拿出示人，主要是因羞于将如此肤浅幼稚的问题搬上台面。但今日回顾学生时代的信件内容，却深深地体会出雪宫老师真切的慈悲解惑心，是不分问题的深浅，而对晚辈学生无微不至的教化心，是不分年龄的老少。信中字里行间，自头至尾，强调念佛至一心不乱，得以往生净土的宗旨。老师也只是练身与见性为两回事，而学生时代的我，为了强身，还是继续练太极拳。对于经典的内容，则日后再加以自修，逐步领悟。老师说我当时的功夫尚不够格参加佛七，当时却是太不自量力。不过不久之后，有大德在台北主持佛七法会，因而得以恭逢其圣，亲尝法味。雪宫老师其后在慈光图书馆每周三讲解《华严经》，持续了好几年，每会必是座无虚席，也曾随缘听了几次。不少莲友白天在台北工作，每遇周三下午便请假南下，以赶听华严讲席。听完后 又赶搭午夜车北返，以便次日上班。如此风雨无阻，延续多年。以奖金的进度计算，老师必讲到120岁，华严经才讲完。因而一直心存着还有机会听讲的侥幸心理。没想到老师97岁那年的4月13日便往生了。雪公老师因承印光祖师如佛兼弘的理念，民国38年来台，即于台南法华寺演讲《般若心经》。39年春，在灵山寺讲《无量寿经》。弥陀圣诞时，又起见佛七法会。40年。成立台中佛教联社，自来台至往生，前后长达38年的弘法生涯。周邦道老居士归类其功德，既有讲说经论，建立道场，慈济苦厄，昌明伦理，培育人才等6大贡献。这在国内的教育史上或弘法史上是罕见的，是珍贵的。其潜移默化之功是无形的。因为响应雪公老师提倡念佛，民国65年夏天，汇聚机构创办人周宣德居士，字子慎，将自己的寓所命名为净炉，同时邀请了慈光讲座的前后期同学李荣辉、熊婉、陈正雄、洪石师、蔡洪谋、张树福等人，共同成立净炉念佛会。念佛会成立后，先是每周一次，在圣公老师旧宅，其后移至汇聚印光祖师纪念堂，每周六晚间一次，参加的人越聚越多。由于空间不敷使用，因此又搬迁到木栅的六德净院，如今会员已经累增至300人。主要活动为念佛共修，每周一夜，每月一永日，另有研讨祖师法语，定期放生，为莲友眷属助念。如今念佛会成立已届30年，是遵照雪公慈训，中北部最大的团体。为了纪念雪公往生20周年，江义子居士以水墨勾勒了一幅雪公老人坐像，画中以墨色细线 加淡肤色晕染，描绘雪宫法相。相中顶门为发，面容百皱，双目燃，双唇紧闭，眉宇之间透露出无比的毅力与定力。义子画师又为雪宫穿上白色的长袍，以较粗的浓墨勾出流畅的衣领袖口袍服，衣布染色，充分反映出白衣学佛不离世法的风格。雪宫是结家夫坐于竹床上，两手持折扇，座位旁置古板线装的经书，旁有茶杯一只，竹床四角竹竿支撑，竹节纹理清晰，床席雅致。为了彰显雪宫的高风亮节，义子画师为老师置竹床，又在身后植翠竹，以双钩细笔的描线植出竹竿数株，竹叶丛丛，枝繁叶茂，青翠欲滴，更衬托出老人若竹之中空有节的操守。义子画师更在画上题古传曰：古道西风二十年。底下的二行小字曰：柔照烟茂，岁次丙戌三月之初，古敏授业江义子，公造怀恩，前印二枚。可知这是一幅刚完成不久的新作，有着南宋简笔画家梁楷画风的余韵。由于雪宫常年住在台中，任职至圣先师奉祀官府，义子画师跟随老师三四十年之久，对于老师的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行，莫不观察入微，点滴刻在心头。因此画老师顶像，可抓住老师的神韵与精神。画像之外，义子画师塑老师的容颜与体躯，更是栩栩如生，神韵天成。插图所示即为十年前年所塑的雪宫抱膝悠闲形影，老人头微向前倾，身着青饰带扣长袍，足蹬居士鞋，坐姿右足横置，左足擎起，双手手指交叉握抱左膝，似正吟诵完一首诗，余韵犹存的神情。 由于像素的太真了，一位远游国外多年的莲友，有一年回到莲社，赫然瞻仰到这尊铜像，惊为老师再生，面对铜像，竟然痛哭流涕，久久不能自已。除了在台弟子有作品怀念恩师之外，远在大陆与雪宫老师素未谋面的私塾弟子刘继汉也画了雪宫画像。刘继汉是洛阳人，信佛虔诚，曾画高僧大德像，也曾以针刺舌头的血写心经《阿弥陀经》，令人看了触目惊心。封底所示及他亲手所画雪宫像，身着僧服，手握念珠，立在沙洲上，背景以流泉瀑布、岩石云秀，充分烘托出一代大德的无上威仪，真是山高水长，风范永存。宣化上人赞李炳南老居士：李老居士，名炳南，山东济南人，又受儒学教育，深得孔门心法，长儿学佛，亲近三宝，护持道场，为法门龙象，参访印光、太虚、虚云等高僧大德，研究佛理，诵持经典，书写佛经，讲解经典，躬行实践，贯彻始终，以文学之基础发挥佛教奥义，言言真实，字字契理，为正信之优婆塞，后随孔德成先生至台，专攻华严及净土，使佛教发扬光大，化育大专学子，不可胜数，兴办佛教联社、学校、医院、图书馆等慈善事业，不遗余力。于1986年4月13日报为样，吉祥卧，安详而西归，世寿90又7，可为末法中坚贞居士也。赞曰：疾风应烛，烈火金金，百炼不消，金刚法身，清风明月，不染纤尘，游戏三昧，如是云云。又说偈曰：以身作则化群生，老实念佛九品灯， 阐扬华严法界理，开觉慧旷佛性明，信愿持名归净土，劝修妙法入莲城，救七十至生安养，菩萨眷属日日增。摘自宣化上人水镜回天录。昌真法师赞叹李炳南老居士，近现代的净宗大德李炳南老居士，山东济南人，医学很好，被称为如医，在山东很有名。他后来学佛了，先参禅，参禅花了将近8年时间，但是他觉得自己没得收获，他又改学密法，也学了7、8年的时间。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，他跑到青海、西藏，皈依了10几位活佛，但是修了以后，他还是觉得很不踏实，最后他才皈依印光大师。皈依过后，不久到了台湾。他本来不是做官的，他是跟孔德成去的。孔德成是孔子的后人。国民党政府给孔德成安了一个奉祀官，这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，一个名义。他那个机构也是很穷的，他就聘请李炳南居士给他当秘书。临解放时，人家无论如何要孔德成到台湾，当然他也没有办法，他就把李炳南居士拉到一路。李一家在济南，家属都没去，他一个人到那里，当然很苦呀，生活也很苦呀。他就专修净土，后来专弘净土。台湾的净土宗得力于他的弘扬。我们知道净空法师都追随他，在净土方面他是有大成就的人，他一直讲经，一直讲到97岁都还在讲，当然是上品往生。他晚年以他自己的经验劝告学佛的人，告诉大家说，如果你修净土法门都修不好，我可以断言你修其他的法门不可能成就。又说，如果我打妄语，我愿意堕地狱。这说明了这些大德苦口婆心呀，他晓得我们这些凡夫信不下去呀，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不要走转路。现身说法，净土是一行难信之法。 李老师弟子，菩提树主编，朱飞居士，谭随师学习汇集本。学人朱飞，少年时即皈依印祖。1948年旅台后，追随雪公炳南老师学修净业。曾闻雪公告知，时佛教中有南梅北下之称者。南梅乃指南方有湄公光熙，斜云老师。北方则指夏公莲居老居士，皆教内大德也。雪师于抗战中曾在重庆从湄公学为士。湄公为我国近代佛教唯识学之泰斗，而黄公念祖居士恰为湄公之生。学人也曾在台中听过雪公老师讲过夏老的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，衷心仰慕已久。乃于2008年9月为台中菩提仁爱之家的老人及光寿学院学净同仁等学讲《无量寿经摘要浅介》，即用的夏莲居老师汇集、黄念祖老师注解的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》。事实上，浅学如我者，哪敢讲这样的大经？只是按照念公的白话注解、摘要浅介其中主要部分而已。李炳南老居士相宗纲要在版序文中谈及净空法师。相宗纲要正序篇和刊序，三藏内典，事出事法鬼犯也。于业师南昌孝廉，斜云湄光熙大士于殉清之际为秋官，归佛治法相学，其精髓贯群伦，凡相宗学者皆从之。世书之流通，即为后学不畏而作也。徐蚌之意，于必获来台，居25忍，也未敢辍。古人净空法师以法相纲要见赠，笑却之曰：此50年前所熟读者。 敬师曰：“蜀魏弱势之久也，受而流览，乃为续编。”愕然曰：“于是大事，积20年，其间流离烽烟险火，10年无安所，时元如是，故谓之见也。子获笃于台岛，小康始然于。”敬师未述偶得之由，且你正序何堪，余称善，即怂恿之。文中提到必获来台，居25年。李炳南居士1949年来台湾，居25忍，就是1973年左右。老居士此时已称敬老为净空法师。李炳南老居士弟子江义子居士谈净空法师。老和尚，我看他讲经，我就会想到老师，他台风之相啊，真潇洒。纪录片我所认识的雪公老师，李炳南老居士弟子于林波居士为净空法师立传，净空法师略传，于林波。净空法师多年在台湾、美国、加拿大及东南亚各国专弘净土法门。他是继夏莲居、李炳南二位老居士之后，弘扬念佛法门的法师。近年来，他在各地成立净宗学会，分会遍及台湾及美加。净师俗家姓徐，名叶红，安徽省庐江县人，1927年出生。他的父亲担任公职，所以幼年随父母客居福建建瓯，在建瓯受小学教育。中日战争期间，就读于国立第三中学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46年举家迁居南京，就读于南京市立第一中学。1947年，他的父亲病逝，家无恒产，净师以此失学，因而参加军旅，从事文职工作。1949年，内战炽烈，京沪撤退之际，净师随军到台湾，服务于实践学社，担任资料管理工作。净师天性好学，功于研读经史古文， 努力不懈。1953年，安徽桐城方东美先生讲学于实践学社，竟是以乡后学的身份，也方教授于寓所。方先生为一代哲学大师，提携后进，不遗余力。对这位年方26岁的小同乡十分器重，答应每星期日为他讲授哲学2小时，初讲理哲学，即讲东西方哲学，如是3年之久。而后1977年方先生逝世，竟是照顾方夫人生活，直至终老。在这段时间，讲授到佛学部分时，方先生介绍他谒见佛教领袖张家大师。大师亦允每周为之讲课一次，如是亦授学3年。1958年，净师为进一步研究佛教理论，乃辞去工作，到台中入佛教大德李炳南老居士门下，依雪庐老人学佛。李炳南老居士号雪庐，雪庐老人为净师单独开课，讲授唯识学、净土经论，特别于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更是悉心传授。时净师住于台中慈光图书馆的一间小阁楼上，为学佛法不计物质生活之简陋，如是又苦学10年。在台中受学期间，因缘成熟，1959年北上台北，于圆山林济寺依白胜老法师剃度出家，法名净空。1961年于海会寺受具足戒，与祥云圣严诸师为戒兄弟。出家后的净师仍回台中，依雪庐老人学《华严经》、《净土三经》及《法相唯识宗》的经论，同时在南普陀寺佛学院任教授课。1967年离开台中北上，任圆山林济寺书记、石浦寺三藏学院教师。1969年应星云法师之聘，任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教师兼教务主任，后来返回台北任嵩山寺大专佛学讲座讲师。1976年台北三重市慈云讲寺创设中国内学院，礼聘净师任院长。学佛要一门深入，是净空法师一贯的理念。1969年 他在佛光山东方佛学院任教时，即建议星云法师让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。他对星云法师说：“法师啊，如此十年二十年之后，你的佛光普照全球啊。”星云法师说：“好是好，但那就不像佛学院了。佛学院里面开的课，要像一般学校一样，各门都要有的。这样，净空法师的理念就没有实现。”净空法师何以有此种理念呢？因为他早年随净土大德李炳南老居士学佛，李老就是专弘扬净土法门的。净师之于佛学，出于法相为识之学，用功甚勤，曾从雪庐老人学为识有年。雪庐老人是民国初年为识大家梅协云大士的入室弟子，渊源有字，由雪庐老人为相宗纲要再版所写的一篇序文，可见净师的师承关系。相宗纲要正序篇和刊序，三藏内典，事出事法鬼犯也，于夜师南昌孝廉，协云梅光熙大士于殉清之际为秋官，归佛治法相学，其精髓群伦，凡相宗学者皆崇之。世书之流通，即为后学，不为而作也。徐蚌之意，于必或来台，居二十五忍，也未敢辍。故人净空法师，以法相纲要见赠，笑却之曰：“此五十年前所熟读者。”净师曰：“属未若世之久也。”受而浏览，乃为续编。愕然曰：“于是大事积二十年，其间流离烽烟险火，十年无所安，时缘如是，故未之见也。子或睹于台岛，小康使然语，竟是未数偶得之由。且你正序何堪，余称善，即怂恿之。”竟是以唯识学之基础深入经藏，故于受具戒后，于国内外弘化其间，讲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楞严经》《圆觉经》《金刚经》及净土经典，垂三十年。他在台湾先后创办华藏法师会、华藏经社、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、华藏讲堂、 佛陀教育基金会等弘法机构，并首开风气之先，使用视听教育方法，大量制作佛法讲经录音带、录影带，分赠世界各地社团及信众。近年来，更以大量佛书运往大陆，协助大陆佛教复兴。1982年，法师应美国信众之请，到美国弘化，时德州达拉斯学佛社闻知法师抵美，礼请法师到达拉斯讲经。在此之前，出家法师到达拉斯弘法者只有净海、永兴、弘毅三位法师。净师是最早由台湾到达拉斯弘法的法师，他在达拉斯讲《阿弥陀经要解》，净师辩才无碍，使听众充满法喜。这以后，应当地信众之请，每年都到达拉斯弘化。1985年，净师第三度来美，首先应洛杉矶华严研习会之请，在中国文化服务中心、波尔莱昂文化中心等处，分别讲《阿弥陀经要解》研习报告七次，心事精义，精简明了，使洛城听众赞叹不已，继而又飞抵三藩市，在各寺院以同一经题再分别报告多次。八月飞抵达拉斯，仍讲净土经典，使听众深受感动。达拉斯学佛社社员将原来社址改装刷新，改为净宗道场，礼聘净师为名誉董事长及导师，肯留他长期住席领众修持。法师为大众诚意感动，允暂在社中住席一段时间，以后每年来达拉斯领众共修。1988年，因缘成熟，达拉斯学佛社改组为达拉斯佛教会华藏联社，礼请净师为导师，主持会务。一年，台湾台北的华藏佛教图书馆、净空法师台北的道场同修联友组织华藏净宗学会，仍由净空法师领导主持，而达拉斯的华藏联社也就易名为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净宗学会。净空法师不时要到各地弘化，不能常住学会，由净师弟子悟尘法师代为助会主持。台北华藏图书馆成立净宗学会的因缘，见之于台北华藏图书馆馆长及净宗学会董事长韩英居士撰写的《净宗学会缘起》一文中，大觉世尊， 泯念有情，事成正觉，随机演教，虽有大小权势之意，要皆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究竟成佛而已。然末世众生业障深重，智浅福薄，知识难遇，未能直下唱佛度生本怀。于是特开普度一切众生，当生成就之净土法门。习南昌梅大师云：果能受持如说修行，不但拔将来之苦果，实已获现前之福利，非真修净业者不觉其妙，非曾涉教海者莫亏其身。又云：欲弘佛法于今日，必须提倡净土。净宗学会者，乃夏莲公大士于大战后所倡导之专修净土、专弘净土之组织。净空法师弘扬大乘30年，深知此宗所依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生成佛之第一法门，是以近年来台、港、新、马、美、加各地极力宣扬，又印大经及注解300余万册，流通十方，深望此一组织能普遍推展至全球各处，愿诸大善知识皆能弘演正法，明三世因果，是六道轮回，表佛性真常，赞净土超圣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求愿往生，圆成佛道，誓志宣化，普令群盟，同归净域，为本会建立之唯一理想目的。本会联有修学理论，咸共尊修净土五经、净土十要，尤以无量寿经、下居士汇集本、弥陀要解、普贤行愿品三种为必修所依，行有余力，使得研习与本宗相应之大乘经论。黄念公无量寿经拔云：苦乐心厌，生佛感应之理，阐发尽智，显密性相，是理因果之意，该获无疑。是以志向大成者，志所必读，有心救世者，在所必弘也。华藏同修莲友深感莲大士念功之启示，决定依教奉行，起见华藏净宗学会礼请净空法师主其事，常年共修净业，共习大经，以资提倡，上报四恩，下济三苦， 是乘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之大事因缘也。敢不保此际遇，愿我资素同修共勉之。己巳元旦，敬业学人韩英河南于华藏佛教图书馆。己巳年是1989年，敬宗学会是1989年成立的。当时的达拉斯的敬宗学会最初仍设于达拉斯学佛会原址，即阿波罗路422号。1993年在原址附近及同一条路上的501号购得大建筑物两床，总面积25000平方尺，成为一处规模完善的大道场。现在达拉斯的敬宗学会有四位常住出家众，他们是悟尘法师、悟行法师、悟谦尼师、悟平尼师。悟尘法师俗名曾宪伟，台湾海洋大学毕业，来美留学获硕士学位，在佛罗里达州工作时曾组织迈阿密佛学社，后依净空法师出家，是一位前途无限的佛门法匠。美国净宗学会董事长韩英居士是中国大陆东北大连人，1922年出生，1949年到台湾以经商致富，赚到的钱全用在护持三宝上。他1965年以净空法师学佛，68年护持净师，在台北市景美创立华藏讲堂、华藏图书馆，多年惨淡经营。现在讲堂及图书馆有10000余平方尺的面积，数万册图书，20多位出家常住众，平时讲经弘法，各种讲座、念佛共修等活动密集不断。10余年来，净师在美加各地弘化，美加两国许多城市都成立净宗学会，如旧金山、洛杉矶、华盛顿、亨城、亚特兰大、麦迪生、加拿大等地，已有10余处之多。近2-3年来，净宗学会的组织遍及台湾南北，且已扩及东南亚。行健未来，家家观世音，户户阿弥陀之盛况重见于今世矣。于凌波1927至2005，台湾著名佛教居士，河南洛阳人，职业医师。1960年起受业于李炳南老居士门下，曾创建佛教菩提医院、普济医院，救济病苦。其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一书，影响甚广， 在撰写佛教人物传记方面尤为著名，著作有《近代佛教人物志》《民国佛教高僧传》《民国佛教居士传》《民国佛教学人传》及《现代佛教人物词典》等。2005年8月29日安详往生。